欢迎我托 channel， 我是末日， 我是杰德。 今次我哋讲一啲大家成日会撞到嘅问题，都拗咗好多年噶啦。不过我哋又攞嚟吹一吹水啦。 算系月经文嚟噶啦，依系或者年经文嚟噶啦。 啊，呢、这个改编作品主要系讲改编动画啦，撞到嘅问题啦，咁样。 呢度系我 Ta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系咪？因为真系我哋宅之间一个长青题目啊。一个作品到底改得好唔好啊？如何那样咁样，成日都要讲嘅咁啊。我其实类似嘅题目，我哋以前都讲过唔少嘅，不过就好似冇正正经经咁样讲过。呢次都唔系好正经嘅，放心，我哋都系轻轻吹下水嘅啫。咁首先就讲呢个改编动画本身会撞到嘅问题啦，有好多技术性嘅问题会撞到嘅，本身佢就已经系有难度噶啦。其中一个就系动画几乎系固定长度嘅，我当然剧场版例外啦。TV 动画系一个箍系固定30分钟连广告嘅，呢个时间系不由到你讲嘅，精准到秒嘅，做单位嘅。有一个人问过，点解动画 OP 个长度系一模一样咁长？人哋个箍系咁长噶嘛，你冇得改啊嘛 ，A、B、C 咁样系固定噶嘛。电视台啊，除咗一啲冇得棒球直播啊嗰类，主要系棒球啦，因为延长咗，结咗累到后边嘅动画出唔到。唔讲呢啲嘢先，净系我哋本身动画部分基本上系固定嘅时间嘅，就会变成就系你一定要将佢23分钟塞咗落去，唔可以多唔可以少。如果你想再多啲，少数办法之一就是执咗个 open ending 佢。有时 open 都嚟讲嘢 ，ending 都嚟讲嘢。点解就因为冇时间咯，时间尽咯，呢个篇幅嘅问题。咁问题就是你动画个箍系固定啫，原作嘅长度系参天共地噶嘛，可以系两本单行本、三本单行本嘅漫画就改编一季动画，亦都有十几本轻小说。轻小说啊，大佬，佢改过一季嘅动画，中间嘅差距系差到非常之长，个长度问题，呢、这个就谂起细个嗰阵时咧，中文阿 Sir 教、哦、如果你写记叙事文嗰阵时，要写几多嘢落去，取决于乜嘢咧？我记得我嗰阵时系唔知点解神推鬼样得咗个答案就系长度咯。你篇文要求几长，我咪决定我去到底要几长写几详细咯。你要我写百几字嘅文，我梗系唔可能详细啦。但系如果你要我写4000字嘅文，我梗系事无大小全部详详细细咁讲晒俾你听咯。虽然呢度动画改编就会系固定嗰个时间，但系原作多，咁你咪要压缩咯。其中一个成日俾人屌，或者应该话都惯犯嚟噶啦，阿麻之准。佢系基本上系惯犯嚟，佢写亲剧本都系长沉臭，尤其是你原本嚟写 Go Game 嗰扎，即系 AR 卡龙啊、古拉拉特都好啦，即系当年一开始嘅第一媒体就系游戏，咁 Go Game 世界会拼时长呢啲就算啦，到佢去写专为动画做嗰啲都好啦， 都濑嘢， 佢改唔到呢个习惯嘅， 就系咯， 我记得噶，我唔记得系边一套啊，应该系夏洛特。嗰阵时个唔知边个剧组走去真系呻，阿麻知咧，佢将两季嘅剧本怼过嚟，然后但系问题我哋明明系一季嘅箍嚟嘅，即系我哋要改嗰阵时觉得好痛苦。虽然佢冇咁直接，但系意思大概系咁啦，就系、是、我明明得一季嘅箍，即系13话或者甚至21话添啦，但系你整个26话先可以写得完嘅故事嚟，咁我哋点改？即系佢本身天生唔同媒体之间啊，都会有呢个限制。又或者当初《飞丝游》我都讲过啦，因为个故事实在太长，塞落两季系完全唔够嘅，唯有就系破坏性压缩。我嗰时用嘅形容词就系、是，即系佢有讲个故事，大部分故事都有讲你听，但系啲细节咧就。我有表现咗俾你睇噶，你睇唔睇咗就你嘅事啦。因为我冇时间好详细表现俾你睇，用一个好一个 shot 一个画面去暗示咗一段故事出嚟，咁就算啦。冇办法，因为始终唔够啊嘛。飞丝游嘅故事应该要写四季先啱嘅，类似咁嘅情况啦。咁啊，仲有一套我记得系突然间嘅，好似系《如果自断他的旗》，我记得系轻小说嚟嘅，13定14个轻小说要塞落一季入边，虽然最终佢都搞得掂。咁啊，但系另一回事啦。但系呢个难度系非常之困难嘅。咁啊，唔同嘅媒体系有唔同嘅难度嘅。最容易嘅通常系漫画，只要你唔系太夸张嘅情况下，通常冇乜问题嘅。太夸张就譬如美征咁样啦，只有神知道的世界。咁啊， 咁系你嘅问题啦。佢抄我，美征就系呢个问题嘅。 嗰、那个完全系企划级嘅灾难嚟啊！即系如果唔系阿苍田佢搞咗神之操作，应该系会濑嘢嘅情况啊！不过就除咗呢啲咁极限性嘅嘢啊，漫画改编动画系相对比较容易啊。最主要就系因为漫画同动画都系共享一种分镜语言，由手冢治虫年代开始。手冢治虫之前的漫画和之后的漫画最大的分别就是手冢治虫引入了一样叫做电影的分镜入去漫画里面。在他之前呢漫画是没有分镜的，或者最主要那个分镜不是我们认知中的分镜，最少是他将电影会常用的分镜切入了去漫画里面，令他生动了很多。当然我们现在的眼光看下去可能会略嫌老旧，但是那个年代是非常之突破性，就是讲紧佢用咗电影嘅语言，而动画更加就唔系，更加系啦。我哋讲第十艺术嗰阵时有讲过，电影系第八艺术，漫画系第九艺术，佢哋都系共享咗电影呢个语言，而动画就更加冇独立一个分类嘅，动画就系电影之下嘅一个分类嚟嘅。佢当然系遵照呢个电影嘅分镜语言咯，所以会令到佢两者改编起嚟咧系相对比较容易，甚至有啲作品咧你系可以逐个分镜逐个分镜对翻上去嘅。所以佢哋唔计个市场问题，净系媒体问题咧系相对比较轻松嘅。调翻转小说或者系轻小说啦，小说改编咧就会做到个问题，就系读者脑入边想象嘅嘢同动画导演呈现出嚟嗰个未必系同一回事。这个就你当年讲金融改编小说嗰扎应该都有人讲过啦，就算是动画都是仲有同样嘅问题，就是媒体改编嗰阵时你想象嘅可能同咪唔一样。不过轻小说有个好处就係佢有大量嘅插画，所以 唔係因为轻小说本身佢点解呢样嘢我係近排发现到嘅，就轻小说同一般小说传统分别就係轻小说佢更加着重一首叫画面呢嘅描述呢，即是他更加会知道什么，你观众更加去联想到他的画面，他更加去花很多功夫描写角色的样子、个场景环境、是更加形象化的。因为传统小说即是东野圭吾的小说，他早期呢加略是没有形容过康楚学的样子的，没有说、身形，总之就是什么有个这样的人有个态度，即是你是纯粹被观众去扣上，但后来读、真人化了，那东野圭吾就加入了康楚学的形象下去了，那就先大家先会开始就是什么将康楚学的形象搭咗某个演员某或者某个形象上面，但系早期冇嘅，因为系早期，因为一般小说咧个作原作者系希望你有自己嘅想象，好一个完一个想象空间，就系每个人有唔同嘅哈利波特，每个人有唔同嘅佳略，但系轻小说咧佢有大量嘅插画，基本上你固定咗就系你睇你谂想象到个主角系咁嘅样嘅，佢会描写发色啊、样啊、态度咧系已经有叫固定形象嘅，呢、这个就系所谓轻小说点解咁好动画化，就系、是。根本上有作者俾晒所有资料嚟，动画公司系唔需要谂重新设计嘅，亦都冇话所谓咩每个观众有唔同形象，就系、是、都固定咗咯，由插画家白晒俾你样咯、最多系叫做咩有轻微调整嘅啫嘛。 呢、这个就当年讲呢、这个小说影视化嗰阵时讲剧集啦吓，嗰阵时嘅问题。但系轻小说点解冇咧？两样嘢，第一就系、是、冇错，佢的确系用咗好多嘅插画，但系其实佢个思路。根本就是 girl game 或者电子小说啦，我哋认知中嘅电子小说其实佢同 girl game 冇一样意思嘅啫，咪就系卡龙啊、Leaf 啊嗰扎嘢。不过只不过佢冇分支，你都冇得拣咁解啫嘛。因为佢就好简单，首先佢每个角色都有佢自己好完整嘅设定啦，通常都会俾你见到啦，前中后嗰个三视图啊，角色本身有晒设定，然后喺每个重要嘅 event 入边。都会有 CG， 你觉唔你唔觉得呢样嘢好捻 girl game 嘅咩？根本就系 girl game 嚟，其实就系净系都系主要指 AVG 啦。 所以点解 girl game 死晒啫？就系因为啲人话写晒 girl， 写晒电，要写晒小说啊嘛，去，因为我都讲咗好耐啦。 其实写嘅都系同一批人，我哋以前唔记得边个专题都有提过噶啦。所以佢就会变成就系、是、到你最重要、最需要你，可能需要你想象嘅部分，佢唔使你想象，唔使谂啊，我俾埋你，即系佢画埋嗰一个图，你净系睇嗰一张图，甚至。极端啲比较多嗰插画嘅咧，你系可以净系睇插画，大概知道故事讲乜嘢嘅，即系其中一个攞嚟拣小说嘅方法啦。当然大前提你可以开咗本小说啦，所以佢相对嚟讲就冇小说本身画面构成每个人想象唔一样呢个问题，所以佢唯一要考虑嘅问题就系好多时佢个长度。都是很乱象的。咁当然而家就不是问题嚟嘅，因为而家潮流兴做完一期睇下试下水温，效果好咁咪继续去囉，效果唔好咁咪从此然后会有然后囉。之后冇人睇嘅作品你都冇人 fucking care， 佢都佢后面系咪烂尾囉。 咁对于佢受欢迎嘅，你咪可以继续做落去，亦都唔需要太在乎佢个长度。你唯一要三心嘅，只不过系佢个进度问题啫。可能系小说太多，你做唔晒。某西美嗰啲嘢到而家今时今日都仲未做完。啲物语系列都唔知有生之年系列啦，虽然佢而家又开始动画化翻啦，都好啦。呢个相对问题比较少，即系咁啊。另一个更加高难度咧，就系游戏改编。在好耐好耐好耐之前，我哋又曾经有讲过 真正同伴事件。一讲游戏改编一定讲嘅嘢就系真正同伴事件，唉，经典嘅。 佢后面动画化之后都要面对呢个问题，但系 咩啊？动画化完全将原作游戏里面执嘅问题全部执过晒啊嘛！啲人话系神改编啊嘛，将原 重新写过啊嘛， 系咯，呢个讲过啦，以前都，但 系 好少。 唔系，我讲嘅唔系呢个，我讲嘅系再之前我哋 Format Channel 嗰边有一个专题系讲 Girl Game 动画化，讲紧 Girl Game 动画化点解十套有九套都会死，其中一个原因就系 Girl Game 本身天生就好难改编做其他单线性嘅作品，唔一定系动画嘅，你改漫画都好痛苦嘅，就是、因为佢同时 我所知道有两嗱成功少数成功例子，其一 Quanto， 因为本身佢本身就好容易改嘅，属于系。将逐条线拍啫嘛，佢只同埋就系改两条线啫嘛，因为主线系古河主条线同埋彭台条线啫嘛，甚至连藤林姊妹嗰条线，佢都用一个叫做 TV special 方法拍啫嘛，佢冇改编咯。 我唔系好记得当初点系因为边套嘢炒咗镬而嗰个专题嘅，不过其中一个例子就系卡隆，佢旧版同新版都一样系俾人屌到开花嘅。一个就是尝试将五条线重新整合成一条，一个就是五条线各派一次。当年我哋， 这个多阵间讲，这个最经典例子就是咩 ？Face Daylight。 咁啊，总之游戏尤其 Girl Game 本身有好多条线嘅改编咧，就一定天生系特别难嘅。先唔讲个长度，长度都可能有问题啊。你要明白，啱啱都讲过啦。阿麻子嗰啲唔一定系佢嘅坏习惯嚟，系成个 Girl Game 界嘅坏习惯嚟噶，拼字数。有时系佢哋会话：，我哋十几万字剧本、三十几万字剧本、一百万字，我谂紧一百万字嘅剧本，你要睇晒成只 game 系上百万字啊！你谂下几咁恐怖？我顺带睇一篇小说，短起嚟可以几千字嘅咋。而呢类作品又通常攞唔到好长嘅箍嘅噃，或者而家嘅作品都好难攞个长箍噶啦，所以变成就好难个长度本身会有问题，仲要系多线整合埋一齐，佢哋各自互为平衡时空，甚至有啲嘢系互斥嘅。你要点样将佢整合埋一齐，定系惊干脆唔够整咧，都系个困难嚟嘅。总之本身就已经够困难噶啦，即系仲要再 嗱，咁我讲下啦，呢、這个就你肯讲个例子。嗱，有完全失败嘅就已经讲啦，卡罗啦，完全失败啦。 未到完全嘅。 有就初俾人话失败，但后嚟啲人觉得就其实都唔系好失败啫，就系癫版嘅 Face Daylight。至于更加过分嘅就系喺套动画度同佢讲 Safe and Low， 原之空，实况游动画实况游戏顶佢个肺啊！我心谂就系、是、好嘢，佢系谂得出死阿方村念旧之后，佢系谂得出咁嘅方法、啊。 即系 所以我通过《封神篇》就咁样啫嘛，佢真系同你够啱死就咩啊？写个剧本之后，即系写完一节之后，突然间 save and load， 跳翻去 save 点嗰度继续玩，劲！ 即系因为呢个本身先系啲玩家识，平时你玩的时候会成日会做好。如果你系一个 girl game 玩家或者 AVG 嘅玩家，你觉得呢个操作系非常之正常嘅，支线回收啫嘛。总之就系唔同嘅导演就会。面对呢个游戏 girl game 改编嘅独特问题，系有唔同嘅解决方法噶。当年我哋录专题的时候，呢套嘢仲未做动画化，所以就冇提到啦。咁、仲有一个就系唔同媒体都会撞到问题啦，尤其是漫画。虽然漫画本身改编难度唔高，但系漫画最常撞到呢个状况就系动画做得太快，原作跟唔上。呢、这个我哋讲咗好多年噶啦。 当年龙珠五分钟爆成年，足球小将一个球场跑成个月，依咁嘅嘢，而家冇咗啦，而家一季动画噶。 啊，仲有星矢无啦啦整多个呢个水晶圣斗士篇，系咪叫爆篇？ 钢铁圣斗士，水晶斗士系新角色，钢铁圣斗士篇。 好，都系啊，钢铁圣斗士系原 同北欧神话篇，北欧神话篇又系完全成个原创嘅。 啊，北欧篇又系原创嘅，水晶圣斗士系 虽然好睇， 结果就系搞到阿、冰河由本来卡妙系 设定啊，系冰河师傅嚟噶。点解最后变咗施工就系、是、因为佢中间插咗个水晶星走士啊，可以嘛？定定白银啊，是但啦。总之插咗个师傅喺度啊嘛。咁唯有就系、是、冇办法啦，变又变施工啦。咁啊变成就系、是、喂，施工同佢系咪真系好熟噶？唔系、啊，佢搞到好尴尬，成件事都系因为咁样啫嘛。咁当然呢啲系当年嘅事嚟噶啦，即系龙珠嗰集啊，即系亚视贼亚视场，唔单止系个五分钟爆炸噶，仲有啲咩诶嗰边打到七个一皮嗰阵时，下边喺度搞啲小故事嗰啲，我記得其中話係阿菲利同阿悟空打到打起下文嗰陣時，下邊係變咗青蛙嗰個鐵鈕啊，即係個佢個戰隊入邊其中一件啊。佢點樣去爭龍珠？ 變青蛙玩成集，整佢個肺。 咁樣玩成集嗰扎嘢，咁啊，另一個更加經典嘅近比較近代少少都唔近代噶啦嘅經典嘅就係鋼鍊啦。鋼鍊舊動畫化，因為原作都未敢谂掂佢个故事点搞，结果就系佢个旧动画版系自己整一嚿嘢出嚟，连个 boss 都唔同咗。算唔算系塔博算啦，唔紧要啦，大家都知噶啦。即系最后佢虽然佢都可以自圆其说，但系同原作系完全两回事嚟嘅。咁当然有人中意，有人唔中意啦。呢、這个就 收到尾啦。总之就系、是， 当年我哋有个专题系专讲钢炼嘅，你可以翻去听。虽然都好耐之前啦，不过唔紧要，佢都完咗咯。所以后尾出翻个 FA 版，咁啊先系跟个原作线啦，咁样。当年有啲咁嘅技术限制啦，因为的确冇办法，一套作品红，你唔一定要唔太可能添啊，甚至系等佢完你先去动画化噶嘛。咁啊，当然啦，以前嘅做法就好多时就系原创一嚿嘢出嚟，妖魔就系原创一个原创故事嘅结局，又或者将个有个悬念嘅结局，或者系好似龙珠咁样，直情就拖时间啦，原创好多嘢出嚟啦。其实最大嘅话咧，而家仲做紧咧，其实系 One Piece，One Piece 先至原创得最捻多嘢出嚟，冇办法，佢每个礼拜都要做，但系原作嘅进度大家都知噶啦。 冇办法呢样嘢，冇计喎，真系大佬 One Piece 嗰种连载化动画，同埋你边度咁停啊？咁有嗰个佢先至咁多人新计。 吓、啊，唔计呢啲国民级嘅作品咧，而家通常嘅解法就系、是、停咪停咯，等你原作做到咁上下，咪先继续拍落去咯。即系反正咁挑咗作品，都唔撑在你一定要系即刻一定要有个完结喺度。虽然啦，咁啊对个观影嘅完整性系会有差距嘅，而且你行到一半停咗喺度，我都系嗰句。当年小圆个剧场版啊，大佬好明显佢系后面有故事，但系讲唔晒，所以斩咗。然后同你讲十年，其实系十几年。十年之后，你头先同我讲，我哋终于肯出个下集俾你咯，会有咁嘅状况出现。你不过计划讲唔想变化啊嘛，咁啊睇你点睇啦。咁啊，现在主流嘅答案都咁样在啦，即系呢啲系本身改编动画一定会撞到嘅技术性问题。咁有八仙过海，各有各嘅方法去解决呢啲问题啦。呢一部分咧，我谂大部分都唔会有好大争议嘅，就系、是、摆明摆个问题就放咗喺度噶啦。好似当年降临咁样，那个故事仲有卵排，佢仲要嗰阵时佢先开始写新国嗰个扎嘢，有卵排都未讲完个故事，咁你点啊？你问牛妈都唔知，牛妈都答你唔到个结局系点噶喎？嗰刻啊，我相信。咁咪唯有自己谂啊，水都咪自己谂个故事出嚟啦，都 OK 啊，其实都合理啊，成件事咁样咯。 牛妈又从来冇出声嘅，牛妈又唔会干涉你嘅佢。 牛妈，我记得佢即系评价都唔差嘅，对水都个故事，我印象中 系。应该咁讲就系牛妈嘅真系完全系嗰种卖仔莫摸头嘅原则，就系、是、我卖个版权俾你，总之嚿钱我代代平安，你改编嘢我唔出声，亦都唔干涉你。无谓搞，总之唔好搞我，我唔好搞你，钱你俾足我搞掂，好坚嘅好嘅态度嚟噶。 当年佢有少少嘅抵抗，就系、是、我唔想跟你动画，所以佢中间嗰条路线系一中间有段时间咧，啱啱就系动画出嗰阵时候，前后应该系后咯。之后咧有段时间记得漫画原作啊，突然间走咗去新个乜乜搞嗰条线，嗰条支线系唔知点解走出嚟嘅。就是因为他不想跟动画原作，但他又想不到怎样做下去，所以就拖住先咯。当然他后面兜得到是他叻啦，即是很少人做到这样东西。 牛妈这方面他很扎实的，牛妈这块编剧方面，因为他简单嘛。 但总之呢，这些刚刚讲的那些问题呢，大家都知道它存在的。改得好当然是厉害啦，改得不好大家都明白，哦，有些不可抗力的因素。咁啊，冇办法，大家都理解嘅。但系主要问题咧，就唔系在呢度。通常一拗起嚟咧，主要问题就系到底要跟原作跟到几多？排除咗啱啱嗰扎不可抗力嘅因素，有时候动画改编系改到鬼马六， 或者是那裡最少不一定是那么负面的，有时候那裡跟原作是差很远的嘛。这个就要引回我们的精神领袖阿贤美贤出来了。阿贤美都讲过，即是原作参考来的嘛，我写我的故事有趣就得了，挂着你讲到鬼五马六，总之我觉得好看就得了，即是有部分是这样的。 真的，这件事我真心讲句，我同意的，这件事即是我是原作还原作，动画是一个独立媒体来的。不会因为原作怎样讲而影响我对一套动画的独立评价，即是斯坦塔咁样真人版，即是新嗰套啊，定冇人嗰版本，我当我独立睇，我完全 OK 嘅。我唔理佢原作同原作有差距几大，即系话喺国外做影评咁样讲几句应该冇问题嘅，应该嘅，但系佢唔会影响到我对独立媒体评价。即系就要咁讲啦，就系、是、如果你要我睇完原作，我先明白你讲乜嘅话咧，我会扣好多分，同我对套嘢。大佬，我睇套戏，我唔系攞嚟叫补完原作嘅嘢噶，即系佢唔系一个叫咩补完性质嘅，唔好攞住套漫画去补完翻去成套先睇得明。但系好多人系咁样噶，即系原作党系有啲问题噶嘛，甚至好多动画改编都有一个问题，就系、是、佢要拿原作去做一个改编，就系、是、我照住嚟改，甚至即系啲冇关系嘅嘢塞落去啊，即系所谓叫做 noise 啊，即系我喺新闻度讲过 noise 就呢样嘢啦，就系为咗满足原作党嗰种就咩。乜都要跟原作，就将一啲其实根本用唔着嘅嘢，我甚至我觉得用 noise， 我觉得俾客气，我叫垃圾。你将垃圾塞落去，结果就咩？原作党睇嚟好开心啊！睇完之后，咁同个剧情有咩关系啊？冇关系，纯粹满足班契嚟嘅啫。只睇做睇套戏，我睇唔明。 好容易会有个问题就系，点解我唔睇原作睇一次咧？ 咪就咯，我睇原作睇一次得咯，就我使乜睇到睇戏啫？ 呢度入边咧，绝望先生入边都有提过一样嘢，就系佢嘅退路嚟系。我跟原作个原作系咁，咪咁咯。最安全嘅牌就系、是，如果我改编原作改得好就大就话好啫，改衰咗咧个镬就我孭噶咯。但系如果我跟足原作去改，咁我就算就系真系镬咗，大家都系话咁原作系咁噶嘛，咁我改变改成咁都系有个问题。即系呢个的确系一个后路嚟啊，但系我只能讲呢个人系相对比较少啊。一部分就系你做得。无论是编剧改的又好，无论是导演改都好，你做到咁高呢，你多多少少会有自己的想法。你不太可能甘心去做一个纯粹转个媒体回来就算的人。当然我知道有人搵食的是有咁嘅人，但是相对比较少，不是个个都甘心只是做这件事，很多时候都有自己的风格。当然他自己的风格会不会完全将他改烂了那件事呢，非常常见。不讲过最大嗰件，我讲个比较争议少啲人啦，啊，横谷昌宏。虽然佢最出名嗰单嘢系Free本身，啊，Free本身都系冇改完咗嘅，不过算啦，唔紧要咯。总之，你就当成佢接近系原创啦。当年计 Free 嗰阵时濑嗰啲嘢，睇翻嗰度，我屌咗太多啦，呢度唔讲。我主要关佢改编作品嘅时候嘅嘢啊。佢改编就咪有个通好特特嘅，就系、是、所有嘢都会改成佢中意嗰个梯。佢系无视咗原作系做得原本长什么样子噶，系唔理佢原本系咁噶。 有几个监督系有呢种特性，有咩？对佢嚟讲，原作就纯粹有咩 参考， 俾个框架佢自由发挥嘅。 即系当然有时会觉得好嘅，譬如《打工魔王》，当初佢改就系佢个通，因为佢作品系佢个通，所以佢觉得 OK。咁大家都知道啦，《打工魔王》本身就系 old school 嘅嘢，就系讲翻当年泡沫经济年代嘅日本啊嘛，系佢嘅 style 啊嘛，所以咪觉得好咯。但系有啲嘢咧，微妙地唔太关佢事啊。我最记得就系校梗，即系嗰套校梗不存在的灰暗世界。佢改嗱，先讲套嘢本身，你睇动画完全唔觉得有任何问题噶，系好睇噶。其实调翻转讲。因为佢嗰种夏利他嗰种嘢搞笑啊，嗰种嘢都系佢中意嗰个通。但系问题套嘢本身唔系净系讲呢样嘢啊嘛，呢度系其中一条表面嘅主线嚟啊。佢后边其实系有啲似，我唔应该似乜嘢图书馆战争啊，嗰种讲审查嘅问题比较深度少少嘅嘢咧，全捻部俾横谷剪捻晒佢。当然你可以话作品咁短时间做兼顾唔到两边，咁所以我更加个认为系因为横谷唔中意呢类型嘅作品。所以他就完全 ignore 晒嗰部分，就是讲他喜欢那些搞笑的东西。虽然都即刻的确搞笑的确好笑的。那么会有这些自己本身性格很强烈的，其实他是编剧来的，不是导演来的。不过都是一样情况啦，他是改编的时候会将个作品改成了自己的形状，有少少夺舍的感觉。这个就不是说原作党不原作的问题。 但我反而嗱呢样嘢咧，好我真心讲，我又唔好介意，我有啲人就好介意，但系我有啲人成日话啊嘛， 你点解唔拍原创啫？我哋有嗰句，我够想拍原创啦，原创啱唔到，啱唔到预算啊嘛。即系有啲片就系我好理解个，就系点解要搵套嘢改编，就系搵套嘢改编，你拗老细拗分成就容易拗嘛。但系你拍原创咯，我原创，我点 sell 个老细讲，即系我 sell 有钱 sell 嗰啲金主讲话，我有个原创作品好唔好噶？金主问一大堆，但系有套改编嘅，套改编，喂，讲到改编漫画咧，佢而家原作买咗几多本漫画、啊，咁好讲啲。我明白呢样嘢，即系我几接，我好理解就系喺拗钱拍动画或者拍戏呢个大前提下，你系有时去租质下原作噶啦，即系搵完国叫做咩啊？搵完作国晓，即系例如话系迪士尼一套片啊，《黑白魔猴》啊，可以盖衣会咁样。咁咧佢其实套迪士尼新拍嗰个版本系完全武侠小说版嚟噶嘛，真怨情仇啊嘛。咁有人点解要改编啊？好简单啫嘛，拗分零啫嘛。你改编黑白，你改编一百零八点九容易拗到钱啦，定系自己拍到新嘅现代嘅片容易拗钱啦？好现实嘅问题呢样嘢。 所以点解要用横哥嚟做例子咧？因为佢其实冤罪，我觉得问题并不在于佢，而系点解要揾佢，即系等于花田咁解。佢强处同弱处系非常之明显一个人嚟噶嘛。咁你点解要揾佢嚟拍佢唔熟悉嘅题材，佢唔擅长嘅嘢咧？就是有会咗撞到一个问题，就是、一开始就唔应该揾佢。阿横谷炒唔可以叫炒锅嘅，改衰咗几套嘢，其实都系咁嘅状况嘅。即系你揾到佢熟悉或者系佢啱佢个 style 嗰只作品，佢系改得出色噶。所以点解用先讲横谷呢个例子、就是，其实唔系佢错。横谷当然有唔少镬咗唔少嘢咯，但系好明显系因为揾错人。有啲地方唔应该揾佢嚟做，当然好多时系事后好明啦。我哋而家攞住个改完出嚟嘅作品之后，梗系话，梗系唔应该揾佢啦。你事后好明最容易噶啦，但系佢的确系一个同花田啦。其实应该话有翻咁上下料嘅人咧，多少有呢个属性嘅，就系佢本身自己系会有佢自己擅长唔擅长嘅 style 噶嘛。 正常啦， 你唔系下下都揾佢啊嘛，你下下揾花田。哇！佢出色嘅部分梗系冇问题啦，濑咗嘢嘅地方你都唔可以怪佢嘅、哦。当初点解会揾佢先系问题啊嘛？ 唯一一样就系、是、佢你揾佢有一样嘢就系咩？佢可以一个人帮你搞唔晒所有嘢啊嘛！即系花田十辉咧有一个好有一个优势就系咩？孭得你嘅剧本咧，佢一个人可以搞唔晒，好嘅坏嘅佢全部一个孭晒。其他剧本家点都会有两三集揾人帮手，但系你几可见花田十辉会揾人写啊？佢揾人写都颇为大镬嘅，即系佢真系写唔切，但系佢写一次佢可以负责嘅，佢会尽量负责。就是原创剧本。 这个例子就是讲紧是不同人本身有不同的属性。如果他改编合适的，即是譬如就拿回横哥来做，青春猪大是他做的，这个败北女角都是他做的。有没有问题啊？没问题啊。为什么合适啊嘛。即是这个就应该是当初为什么哪个找剧本找到他的问题。虽然 Free 的问题就是因为他原本就是魔改出来的。你有几难去估计到底啱不啱他的东西的。这样这个另一回事啦。这样我哋讲紧嘅就系一套作品，佢改嘅时候，佢本身就会有啲地方会系主动地去修改原作。咁最客观、最无可争议嘅例子就系原作本身都有啲问题。有时系可能系连载嗰阵时谂唔好个剧情，咁咪喺动画入边执翻齐佢咯。有时系讲紧倾嗰阵时啊，倾到其实呢个故事应该咁样行会好啲，系有咁嘅情况噶，有咁嘅。美妙的例子只能讲有少少梦幻级噶啦，即系毕竟原作如果系漫画或者系小说都好啦，佢当初系连载噶嘛，有时唔会谂到咁多嘢，可能会有时要插翻少少伏笔落去，又或者系甚至修改，俾人屌捻到开花嘅结局都有咁嘅存在。动画呢啲咁嘅改编，我谂大部分人咧都唔太 care 嘅，即系当然亦都有原作党都仲会屌噶，呢啲例外就系改编作品，佢本身都系一套作品。佢本身都要有创作嘅部分㗎嘛。咁样就又要轮到去另外两个原作粉碎机。一个系原作粉碎机，一个系真原作粉碎机。先嗰个旧嗰个啦，我哋比较讲得多嘅新房。我哋到底有冇嗰个专题系讲佢㗎？好似有又好似冇。虽然听得我哋讲嘅大多数都应该听过我哋讲佢好多次，佢活跃嘅年代嘅贵番系每次都要提佢㗎啦。即系你知新房佢本身嘅风格几咁强烈。但是我不得不讲啦，当年我已经是有个咁嘅立论嘅，就系新房的确系会粉碎原作，最恐怖嘅部分应该系 Party Poly 啦。你睇我漫画同动画都有睇，差天共地两样嘢嚟噶。漫画系非常之电波，然后电波完之后， 唔好睇嘅，系啊，即系有时你 get 到佢嘅笑点，你会打中你嗰下，觉得好精彩啊！但系更加多就系不明所以，啲电波系就咁样噶嘛。 因为电波系你就系纯粹就系对唔对得正嘅啫嘛，对得正嘅电波好少咯，对唔正咪拗晒头嗰只咯。新房即系但系你动画化，你有时要执佢就系、是。你唔能够太电波嘅，除非你可以日常咁样嗱，系啊，日常咪完全就咩啊，照原作改，结果就大家睇到拗晒头咯， 唔系炒到瞓咯。尸体翻身就另一回事啦，呢、这个有机会再讲啦。即系新房改编有个特点就系、是、咧，虽然佢会将套嘢改到鬼五啊六，但我认为佢会将原作嘅核心个思想、最中心思想嗰一部分系保留咗，甚至会超越咗佢部分，即系佢会用佢理解嘅原作嘅核心去表现出嚟。 嗯， 所以佢最终你话佢原作粉碎咧，粉完出嚟之后好食咗，而且系冇改变到原作嘅核心思想。我觉得呢样系就算环观咁多年嚟咁多嘅导演，冇几个做得到。要么就系强行改成自己中意嘅嘢，然后虽然都系好睇，但系已经唔系原作嘅啦。要么就系跟翻佢原作嘅嘢，好少人真可以做好似新房咁样，佢系大改套咗嘢，佢有自己嘅风格。但系同一时间，原作嘅中心思想佢冇喐过，或者应该话佢重新砌翻出嚟，可能系异曲同工，亦都可能系核心唔喐。但系总之就系原本嘅嘢，你系睇得到嘅，你系 get 得翻最重要嗰部分。你画工系点，画成点样，啲表画颜色表现如何那样，嗰啲系表面嚟啊嘛。但系最中心嘅部分佢系留一低。所以我当年我已经讲紧，你用叫佢原作粉碎机，其实我系觉得几冤枉嘅。当年已经讲紧噶啦，咁啊，当然后屘有个真原作粉碎机出现之后咧，就好少人提新房嘅原作粉碎机啦。因为你真系见过一个人将件嘢纯粹打烂佢之后，变翻出嚟一嚿一撇嘢出嚟，可以长什么样子？原名庆太郎，即系我谂大家都预咗我哋会讲呢条友仔噶啦。 唉，我讲几耐几多次咧？好耐冇讲我近排，因为近排佢冇乜嘅古灵精怪嘢发生，算少提咗佢啦。近排 啊，据传我真系只能讲，据传我揾唔到来源。据传佢系话过，佢系改编作品的时候系唔睇原作，呢、这个已经系变一个劣他嚟噶啦。有时咧，你会喺其他地方度会用一个匿名嘅方式去讲，某啲人系我为咗保持我哋自己嘅咁嘅叫咩啊原创性啊、独创性乜嘢啦都好啦，我哋系特登唔睇原作嘅、 嗯， 即系对上一个咧唔系原名庆太郎啊，对上一个系写一套人龙嗰套日剧。据传是有一样的说话，我不知道是对啲人杜撰出来啊，定是真啊？我只能够有人咁样传出来，是他哋制作咗话，我哋就系唔睇原作，为免影响到我哋，结果改出来咪一撇屎咯。 我其实都冇机会睇嘅，成日我想睇，但系结果冇机会睇套嘢。唉， 啊，原永庆太郎就系呢类型嘅人嚟。先唔讲佢系咪真系讲过， 佢我自己佢甚超应该咁讲啦，就系、是、佢超越咗所谓叫做咩，将原作当作自己嘅表达工具，纯粹就咩，我最大。套嘢任何嘢俾我，我都要搞我啲嘢，嗰种程度啊！ 我其实我觉得呢方面咧，佢同横谷系冇差太远嘅。问题只不过系咧，横谷佢姑且有佢自己一套睇做出嚟好睇，而原名嘅就个问题就系、是、呢啲嘢唔得噶嘛，大佬呢、这个先系问题啊嘛！呢套嘢睇出嚟，哇！佢套套代表作就系、是、数码暴龙啦，佢改一嚿嘢直情黑历史嘅尿乸性真系。都唔计呢啲啊！佢改编嘅作品几乎套套都唔得噶，即系横谷姑且都仲有都有啲啱佢 channel 可以做添，你都仲可以为佢辩护啊，系纯粹唔啱 channel 啫。但系袁永大佬阿袁永大声声，到底有乜嘢作品系啱你 channel 噶？你改得做套都唔掂嘅，你原作又唔掂，改编又唔掂，然后最呕血嘅地方就系佢又有咁多嘅作品，咁多戏，其实唔系真系好多。一年一套电视咗嘛，但是即系边套嘢唔好彩俾你改到呢，就真系三生有幸咯，大佬真系。 咁有时有啲人就问点解会揾佢，咁我觉得揾人拍动画有时好多因素嘅，唔系真系因素，唔系因为有时叫咩，佢够平，佢够快，佢预算控制得好，拍出嚟啲嘢又 OK 地收到，即系叫做咩，条数为得起倍，佢揾佢咯，好多人都系咁样嘅啫嘛。 有各种各样原因啦，我真系唔识。我只能相信就是 即系唔敢讲，我又唔敢讲话啲咩嘅大人嘅事情啦。但系如果喺我一般讲得通嘅理由就是有啲导演佢点解咁中意咁受老细就一佢好识 sell 老细，即系话同啲金主讲话嗱套嘢我拍点拍点拍，讲完之后佢根本唔捻你嘅，佢识 sell 讲到老细，咦好似好掂喎，依啲咁嘅监督好多噶。另一种就咩计算咯，就系、是、嗱你俾够钱我，够钱几多啊？ 系咁多 ，OK 啦，你拍你咁样先回咗本就得啦。咁佢系拍回咗本，旧钱拍落去 OK 嘅，收到条数嘅，冇赚冇蚀嘅 ，OK 搞掂。好多呢啲咁嘅监督其实唔蚀，真系好多噶。 咪即系大人的事情咯。 唔系佢拍戏咧，又计数咧，佢计咗条数，条数收到啲 OK 搞掂。 即系讲个有少少冒犯嘅讲法啦。即系如果我唔系见过佢个样咧，即系睇佢相啦，当然系。我甚至怀疑佢系咪卖屁股卖出嚟嘅。喂，大佬，真系你系唔系一套半套唔得？你系套铺都唔得，但系依然系有噶。即系我当然我明白，可能系业界关系好，甚至系拍到某啲金主码头之如此类，又或者系佢人脉关系好之如此类啦。我唔理呢啲嘢啦。总之，佢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反面例子，因为冇任何反例。最紧要系你新房啊，十套九套都得啦，唔讲佢啦，即系横谷都有大部分都不都其实得噶，其实都系得噶。但系佢系真系一个，佢真系采改亲套套都唔掂，而且佢仲系原创都唔掂噶。其实之前嗰套我哋好似新闻都有提过嗰个咩极速星目啊，嗰套都系濑咗嘢噶。嗰套赛车嗰阵时，大家睇佢系咩啊？睇佢点样炒车，唔系入边个车点样炒车，系个故事点样炒车，直情系作为一个烂作嘅嘢。嗰、那个套呢套原作嚟噶。即系一个相当之夸张嘅例子都系咁样啦，但系又写得过佢，佢又继续做。当然啦，喺佢眼中，可能佢觉得佢改嘅嘢系有料到嘅，可能佢觉得啦，即系只系我哋呢啲唔识欣赏啫，即系唔同人个改编者，无论系系构或者就只系剧本啦，主要是定系导演，因为有时边个大啲，就我哋以前有讲过啦，有时系会有系构下刻上嘅问题啦。总之话事嗰、那个。对个作品点样理解呢，纯粹靠运气嘅就对我哋嚟讲系，即系你好难知嘅。除咗某啲作品，佢系大家一开始已经知道导演本身系真系好熟原作嘅。譬如当年艾玛，系一定嘅，个导演叫乜春，佢本身就系一个 P 嚟啊。咁你咪可以相信佢改编动画的时候系会改得好咯。 我觉得呢样好极端、哦，大佬你要个导监督系原作粉，我呢、这个呢、这个要求就似乎过分咗啲。有啲大佬好多作品系好难做粉嘅咧。 当然呢个系数可能性比较少啦。咁呢个的确系嘅。咁但系亦都有时我哋都会提啊，系某导演好明显就系、是原作嘅 fans 或者系原睇开嘅。咁当然亦都有部分唔一定要咁好彩嘅，有部分系。纯粹本人劲嘅，即系乜嘢改都改得到嘅。最我成日提嘅就系仓田啦，仓田英子即系其中一个编剧之鬼嚟嘅例子，啱啱都有提咗少少啦。 佢系好擅长地揾咗叫做咩原作同原创之间一个好精一个好微妙但精彩平衡线。呢样嘢系我系仓田英子最，但系咧亦都系佢缺点就系佢揾咗好拿手揾平衡线。但系假如原作本来就好捻垃圾嘅话咧，对唔住。佢系冇办法令到原作变精彩嘅，因为佢唔擅长原创，你好难啲原作本身好狗屎嘅嘢，佢最多只系令佢冇咁狗屎。呢个创年影子 睇情况啦，即系佢即系当然我讲嘅例子就唔系原作差，而系个条件太极限，我都系我觉得系未增嘅问题。喂，大佬，你中间跳咗十几本单行本，到底我要点样讲落去啊？但系佢又真系讲得到落去， 跳飞冇用啦，咪就系咯。 啱啱个例子嘅相反，原作 fans。但系出嚟都系濑咗嘢嘅，就系、是、弹雨论破呢个。当年我记得我写文有写过，我唔记得桂花有冇讲到啦，应该都有讲过嘅，就系佢揾岸城二去做岸城二加上江周成，最少岸城二肯定系弹雨论破 fans 嚟嘅。上江我唔肯定，但系佢两个都拍咗好耐噶啦。呢、这个组合去拍弹雨论破，本来大家谂住都系冇死噶啦。但系结果出嚟系镬镬地啊，未算好大镬，但系镬镬地咯。主要就系因为佢系原作嘅 fans， 真系 fans。但系岸城以佢唔舍得将某啲原作嘅嘢斩咗去，就系、是、因为佢系 fans， 所以有啲嘢佢觉得好重要，但系实际上就系喺个剧本入边系无足轻重嘅部分嚟。 用唔着嘅， 系啊。 嗱，呢个就系头先我即系我讲就 杂质咯。 所谓 noise 啊，即系时所谓 noise 咧，呢样嘢就系我之前新闻讲话，所谓 noise 有时未必系真系叫做 未必系负面嘅嘢嚟噶。 系啦，喺嗰个场合喺个媒体上面，佢用唔着， 系种干扰咯。 即系叫做咩？好，你觉得好重要，但系对于啲冇睇过原作或者系同戏冇即系净系睇戏嘅人嚟讲，依嘢系完全冇意思嘅。你间加落去就只有令到咩？干扰咗观众对一套作品嘅观赏性，同埋佢视线，同埋佢焦点啊！你令到观众就依啲有咩用咧？ 但呢条条线有咩用呢？结果完全用唔着嘅，咁观众咪分散咗佢注意咯。你不如将嗰啲时间、将嗰啲地方摆啲更加重要嘅，集中喺你真系想讲嘅嘢度。所以有时我改编嘅时咧，太过原作党、太过原作 fans 嘅导演咧，未必有好事嚟嘅。反而佢叫做咩破干扰咗就诶、太过原作、太过原作重视化，同埋太过老风格，即系自己明、自己爽、自己知道点样拍，但系实际上佢唔知道对于冇睇过原作嘅观众嚟讲，佢要啲咩？有呢个问题嘅，其实系 因为《暗城二》就一个非常好嘅例子啊。点解咧？就是、因为佢真系诶，透析佢原作 fans， 然后佢获咗嘅地方就系因为佢太过执着于重现原作一啲经典嘅台词、名场面呢啲嘢，搞到个节奏乱沟咗。而肯定唔系《暗城二》本身唔得，而系佢个 fans 滤镜过完之后，因为好简单，再讲旧少少嘅《黎花架》，佢都觉得好劲噶，但系冇问题啊，好睇啊嘛。但是他都因为正正就是因为他是原作 fans， 他不舍得斩。那一部的大家说是经典的部分，经典的名场面、名台词这些东西，他不舍得斩。他为了留时间给他们，结果搞到整个故事的节奏乱勾了，变成就时快时慢、时快时慢。所以先令到他的东西，即是说他又未知道很差。不过大院论破了动画化应该不止这个级数的，应该是这样，他又拿到一个不错的食材，为什么炒出来会一锅，就是因为他太喜欢将一些原作的调味加了下去，那部分咪就是 Noise 咯。所以我们 拿出来讲为什么 Noise 论我会倾向支持他的讲法，就是因为其实有时有些东西你加了下去是没必要的，真是没必要的。你如果你纯粹是原作睇嘅，咁你不如翻翻去原作。尤其是我要重申一次啊，点解喺孤独夜归入边嗰个例子，我会几乎一面倒去支持，就系、是、因为嗰部分就算系原作入边咯，都唔系特别需要嘅，纯粹系当初因时制宜，系当初佢仲系连载嗰阵时想吸引人嘅手段嚟嘅啫。佢唔系真系原作觉得好重要嘅，即系都系嗰句，你全裸喺浴缸入边有几重要先？除咗杀必死之外，你着住泳装有几大分别先？冇乜分别，佢就系唔想呢啲嘢去影响咗你个作品本身嘅调性。有时有啲作品都会有出现咁嘅情况噶，套作品本身讲得好地地嘅，但系因为佢有大量嘅杀必死，搞到都好难专心于佢原本要讲嘅故事度。系有啲咁嘅作品，所以我一时谂唔起系例子啦。但系有时会的确会出现咁嘅状况噶嘛。所以我点解话呢一时一地呢一个例子入边，我系赞成嘅。好多时都要睇原作系点嘅，即系但愿论破呢个例子咧，就相对嚟讲就冇咁极端，因为可能原作嘅名场面真系好过瘾、好兴奋、好重要，所以佢觉得系要留低，但系佢太过唔舍得斩，咁都系问题嚟嘅。点解话要 case by case？ 即系我个人立场就系、是、啊，最少呢个 case 入边我支持阿吉田，但系唔代表个个例子我都支持嘅咁样啦。所以最后我要落一个好和稀泥嘅结论，因为你已经讲咗成个钟头啦，就系、是、其实最重要嘅系乜嘢啊？好睇，你只要你好睇咧，只要系绝对精彩，反而又系翻翻阿贤美贤嗰句，你最先系好睇嘅话，我话鸠知你原作改成点鬼五六都好啦，最少会有人支持你，唔一定个个都支持你，但一定系一套好作品。你就算改咗原作都唔紧要，最主要你好睇。如果你系有保持翻原作，然后唔捻好睇嘅，咁你不如咪靓改。非常之简单啊！呢个真系有少少和稀泥嘅结论，但系呢个系事实嚟嘅。最重要都系叶美贤嗰句好睇就得啦。剩翻嗰啲有咪同我 mark， 佢可以忠于原作，可以将原作嘅概念嘅核心升华上去，好似新逢咁劲嘅，咁咪佢厉害咯。如果做唔到嘅，唔需要太过强求，最少系佢作品本身好睇，即系好似横哥咁样嗰种。再下等而下之，就系为咗原作塞落去，结果出嚟唔好睇嘅。然后最差的当然就是袁咏庆太郎那种啦，你一改就改了，但是套嘢又不好看、啊、即是你这样赔了夫人又折兵，那当然是最差的那种情况啦，大概都是这样啦，都吹了成个钟头了，都差不多 了， 那我们下次再讲一些其他东西啦，好，下次再见，拜拜。